北京时间19:00，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时间，属于你的个性印记。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 FM 986，精彩随行期待。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阳光照耀每个人，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习惯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无论走到任何地方，有梦就歌唱。我们的 FM 986， 走吧走吧，往事变成 Hello， 大家好，我是贝贝，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加足马力，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听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欢迎收听快车道车展回顾特别节目第三期，我是何儿。 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老车。 我们接着来看车展上比较受关注的这个新车啊。其实我们下面要说这个车，这个展台我跟洪城也细致的去看了一下，然后拍了很多的照片。 是的， 好像推送当中也有，就是路虎的展台。 对， 这个捷豹路虎的展台是挨在一起的。 对，这个来自英国的两大品牌嘛，捷豹路虎。 对，这次我们主要是看了那个路虎的揽胜星脉，这个9月份会公布售价这么一款新车。 没错，其实说到展台呢，我觉得我可以比你们两个多说一点啊。 对，你 因为我 你是驻扎在展台上的， 因为我在展台的时候呢，你们还在新那个直播间里辛苦着做着直播。 对， 我呢正好是赶上了他的一个整场的发布会。 终于有个明白人啊！ 对， 说的明白话呀。 您是参加了他的发布会？ 对，他的发布会是在早上的9点，是我记得是展馆整个馆里面第一场。然后在馆里面隆重的也是推出了。之前已经亮过相的揽胜的星脉， 对，它在英国地区好像已经有这个售价了。 它在海外是有售价的。 对， 这个车真的是当时它的一个，我记得摄像机是从上到下这样的一个细节的捕捉，然后这样过渡下来的一个镜头。因为当时也是里三层外三层的人，我在中间靠中间的一个位置，并不是能完全看到这个车的全貌，也是通过这个镜头来看的。因为当时是真的是第一次看到了这个。 实车嘛，就是离得这么近的距离看到实车之后，真的是很惊讶，这个车做的确实非常的外形非常经典， 非常好看， 非常 惊艳，而且它内饰也非常惊艳，我觉得。 其实你看它这个车的定位是在一个揽胜、运动和极光、 之间 的这么一个车型， 嗯， 而引进中国之后，路虎的这个品牌形象。无疑就是一个很有力的一个怎么说呢？一张名牌。 我现在 就是这个牌子放在这儿， 王炸， 对，几乎就是能达到这个效果。所以说这款车又造的这么漂亮，这么优雅，所以我真的觉得它以后来到中国之后的，再加上一个比较相对合理的价格之后，应该是完全不愁销路。 哎，所以这个是否是相对合理的价格，这个得等九月份我们才知道。反正现在公布的一个英镑价格约合人民币是37.88万元， 嗯， 那在中国市场来看就是相对来说会高一点， 先加20万。 嗯啊，你说这个价格之余，现在国内市场吗？ 嗯， 这个我估计不太可能到中国来会是这个价格， 嗯， 78万多，能吗？ 咱们还是等等，我估计大家其实也心里都差不多，应该对这款车大致的一个区间范围，价格区间啊。然后再简单聊聊它这个内饰啊，真的是也是非常的漂亮，上下两块10英寸的一个液晶屏， 对， 这个真的是确实是非常。没谁了，就可以这么说吧， 真是没谁了， 嗯， 干干净净，整整洁洁， 就是一块屏，是吧？ 对， 中间， 对， 关键是它应该是在整个路虎家族，你包括揽胜运动，然后下到极光这个，其他车型，这个内饰应该是跟他们都不太一样，有着自己独到的一面。 嗯， 就是如果说这一个星脉的一个亮相，在我心目中是给路虎提了个什么呢？那就提了一个算应该在整个的设计理念上又跳了0.5，因为它采用了很多偏未来科技的元素，无论它的头灯，它包括内饰一整个的设计，包括几块这个屏幕的应用，再加上那几个旋钮的位置，包括整个的那个中央通道的这样一个连接的部分，它就我觉得未来的可能很多路虎的车型就都要朝星脉的这个设计元素去走。 嗯 哦，就 有可能 走偏科技化的这个方向。 而且我觉得一直觉得那个路虎它很多的车型设计比较引领时尚，你像我们最熟悉的那个 极光， 对，现在多少车在效仿它，我觉得这是它的一个优势吧，在设计特点上。 其实在展台上不光是看到了这个星脉，也是首次看到了这个全新的发现4， 嗯 啊，确实是也是非常的， 也是重度伪装版，嗯， 对， 我只能看到外观。 然后还有它那个在展台上还有好多的互动空间 啊，对，对， 红城一直在玩那个。 你这说到互动，当时在发布会的最后的一个时段，他请到了来自英国当地特别著名的一个组合， 嗯， 但很遗憾，我是实在没记住这个组合的名字。但是现场， 啊，就你说歌挺好听的， 对对对，但现场演绎的确实是非常的， 是来自北欧的一支乐队， 不，英国。 其实网上应该能查到上海车展现场乐队。 对，他那个歌手好像我记得就记得应该是叫什么麦当娜，但真的是全名我没有记住。 那么 好嘞， 吃着麦当劳是吧？我在车上只记着麦当劳了， 就很抱歉啊，因为现场有很多的发布会，我们并没有记住这一点，但是车我们都记住了。 嗯，还有一款车其实也让我们印象深刻，我们稍事休息一 下啊， 我们休息一下吧，好吧，一会儿回来。 血之争，许我是盖世英雄。江山在鼓掌之中，战士热血与阵前沸腾，许我是盖世英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听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说上海车展上的车啊。 谁呀？ 真够欠儿的，你可这款车你应该很感兴趣，玛莎拉蒂的。 我以前对于玛莎拉蒂多多少少有一点点偏见，但 是 这 个不好的吗？ 对，因为可能是因为 其实他的偏见很简单 啊， 我们都能猜得到 什么呀？ 哎，摸摸兜，哎呀，不行，买不起、啊， 没钱是吧？ 没钱呀。 这个玛莎今年我们可能没什么太多的新车，就聊聊品牌吧。 但我跟你讲，我能不能说像能说个车型啊？ 嗯， 就是那个莱文特。就玛莎的很多的轿车车型可能我不太感兴趣、 嗯、 但这辆车我还是很感兴趣的。你还记得吗，我们两个去玛莎展台， 嗯， 去提前探馆，有一辆白色的黑色熏黑中网的莱文特吸了我很大的一个注意力， 就是那个 SUV 吗？ 太漂亮了。行了，我不多说了，说品牌 啊啊， 嗨，这都可以说。 这个 其实 在、 嗯、 对这次上海车展这个玛莎拉蒂的展台呢，它是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小互动吧，也 对活动、嗯、 对，是在是玛莎拉蒂在意大利的工厂下线的第10万台轿车和他的中国新主人正式的一个交车见面仪式。 总裁是吗？我记得 对，这是一台为中国市场定制的2017款的总裁轿车， 嗯， 而且还是个运动版， 嗯。 然后呢，来自中国的这位车主呢，她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女士， 哎呦， 哎 呦， 所以在现场营造了一个很这是怎么说呢？很温馨，也不叫很温馨，就是很那种场面吧，我一时词穷啊，形容不出来了。 就是你想，如果 你说你这让我们俩没去那个展台看到这活动的，怎么想你这场面？ 我想一想，就是我把钥匙交到了赫的手中， 嗯， 这一幕对吗？ 赫可以去扮演这位年轻有为的成功 女士， 但你演不了这个玛莎拉蒂全球执行官雷德比格兰德先生。 红城又失望了，红城总被怼。 我当礼仪还不行吗？ 可以， 让我摸摸钥匙总可以吧？ 人家礼仪都穿的是小短裙儿。 那算了，我。 但红城有经验，那个玛莎展台的时候，在大家都走了的时候，那个。 其实为什么是这样的一幕会出现呢？其实就是正如这个全球执行总裁他在演讲当中说到的， 嗯， 在过去一年当中，中国市场表现非常优异。 嗯， 在玛莎拉蒂这个市场。 当中对全球销售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 嗯， 然后同时玛莎拉蒂所代表的这种意式的奢华、精湛的工艺以及这种驾驶激情， 嗯， 越来越多的得到了中国高品质人士的认同和喜爱。 嗯，但是说实话，我对玛莎拉蒂的轿车，我也是感兴趣的时候不是很多，就是当我看到那个 SUV 那款车型在展台亮相的时候，确实让人眼前一亮，几乎路过的所有人，在豪车馆路过所有人都一定会拍他一张照片。 其实赫尔，你应该有这种建立起这种自信，为什么呢？我跟你说一个数据啊，在玛莎拉蒂中国这12年的增长当中，现在有38%的近30,000名的车主的增长当中，有38%是女性。 我在这方面一直很有自信。 哎、对， 对吧？ 那这样讲， yes, 就是姑娘都很喜欢大海，海神的标志嘛，三叉戟，所以姑娘都很喜欢大海。 好冷，真的是。 开个玩笑，让我们来关注下一款车型吧。 好，我们来看看下一款车型。 哎，下一款车型， 下一款车型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东风雪铁龙展台的。 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 怎么的呢？这是 怎么会出现这个配乐呢？ 天意嘛。 我哎，为什么红城的点 字 总是这么冷呢？ 音同字不同 我知道 啊。对，这个就是雪铁龙展台的 C5 Air Cross 的天意，中文名字叫天意，是飘逸的逸啊。 没错，这台车很多媒体老师还是很关注的啊。 其实这个车呢，在去车展之前，我就通过之前探馆谍照看到了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面貌。 我通过官图也非常期待， 我就已经觉得这车哦。感觉很对口味的那种感觉， 是吧？我觉得它内饰特别对你口味。 对，当时你 稳稳重重的 实际看到这个车之后啊，我也是真的觉得，哎呀，这车可以。 你有没有觉得这车特敦实？ 对对对，它就是这种感觉嘛， 对吧？ 尤其是在尾部后侧45度看，就真的是那种圆乎乎的那种感觉啊， 对，居家过日子的感觉。 啊、然后 包括它的内饰，你看它采用的这个线条就是方方正正，然后还有点圆角的那种线条。 它的内饰整体风格怎么说呢？我觉得跟家族是有很大的一个渊源在里边，能看出来。跟 C6 就新 C6，你能看出来很有地方是很相似的，但是其中也有着自己的一个小不同，有几点。首先，我觉得是它的这个方向盘。 嗯， 这个方向盘，说实话。挺大个尺寸的，但是它这个两幅式的设计，我相信可能很多人看到之后会稍微有点 别扭、啊、 别扭。对对，确实是这样。因为红城之前就跟我说过，说他对这个方向盘的设计两幅式的， 我还是喜欢 C6 那个。 对，它就是这种设计，可能在操作起来，尤其是你的三点跟9点中这两个方向在握起来的时候，因为你底下没有了，少了那一个，在握起来的时候，可能就跟日常驾驶习惯会略有不一样。 但其他地方我真的打心眼里说趋近于完美，尤其是它那前面那块液晶显示器 评价这么高啊， 跟 C6 很像。因为之前我开过 C6， 然后开了一天多，然后经过非常长途的试驾，我感受了很多东西，然后包括这个全新的电子挡把的应用，包括它外观和内饰，像和 C6 同样都有向家族致敬的这个意思。我觉得这台车我已经给高很高的分数了。 对对对， 如果方向盘能够做成三幅的，我会更喜欢。 其实我觉得啊，这个车应该以后还会出一个什么像运动版或者是特装版的这种类型。然后说到运动呢，我觉得这个车就是从现在来看啊，它的外观和造型我们都是比较认可的。 哎， 但唯一的可能稍微咱们再说一点，有点稍微不太满意，就这个发动机。它因为它是装载的跟标致4008同样的那个 1.6T 和 1.8T 的那发动机，这个无可厚非，它整个是 PSA 集团下面的。所以说呢，用一样的东西，这个没有什么意外。但就是我觉得以后可不可以把这个 再 上一个 2.0T。 我想说我自己的意见啊，其实我之前开的是那个 1.6T 的那版的 C6、 嗯、 在城市路面里边和正常的哪怕在120公里每小时这样的时速，我都能够保证有一个非常不错的表现和燃油经济性。这个、 那你也要想到 C6 的自身重量还它整体的定位跟这款车也不一样。 C6 已经偏行政级了，但可能你觉得它会柔和一点，但我是觉得它够用。在动力储备上它够用，而且你们觉得如果不够用的话，未来它还会推出一款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 没错， 加上电之后，这款的动力我觉得会源源不绝的。如果他们在电力输出上稍微再多调一些，那么它的运动性可能就出来了。 我觉得这款车如果要做成插电混，应该能更好玩。这个本来就是圆圆滚滚的、 哎， 其实它很有那个电动车的那种 特别契合 感觉哈。 是，我现在开始憧憬哪天它试驾，然后 非试不可是吗？ 就是试驾一下， 你先等上市行吗，老板？ 肯定是先试驾再签呀。 哦、对对对，可以可以、嗯、 我们俩猜拳看谁去行吗？ 不用猜了，这都已经 我们不能把车拿回来吗？ 这都已经揣到我兜里了。 不是，是这个样子的、啊、前期试驾呢先让老车去，等回来之后呢、啊、我们俩开走行吗？ 哈、啊、行行、 我明白了，我的意思就是从试驾地点开回北京、 啊、但你知道啊，老车每次去试驾的地方都很好啊， 山 有山有水的。对， 那怎么着，要不在山水边上要去哪儿？去一个怪石嶙峋的地方吧。 可以了、 哎、我为什么一试驾就在高原呢？ 可以了，我觉得让老车去推车吧，辛苦了啊，老车。嗯，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再聊另外两款新车。 是吗？是吗？一切都已经崩塌。是吗？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您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贝贝，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加足马力，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听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欢迎回来，我们再看下一款新车。其实这款车的这个雏形挺好看的、 嗯、 就别再弄了，就这样吧，就直接出市吧。 你说的是哪一款？ 这个吉普的下一代 SUV 的雏形。 对，其实赫尔说的就是云途概念车。 对， 嗯， 其实作为吉普这次在发布会上他推出这个云途概念车，我们并不感到意外。 嗯， 为什么呢？因为像吉普做这么成功的一个 SUV 的品牌，那么它在 SUV 的一个理念的革新和一个这种咱们说叫与时俱进的这个脚步上面、 嗯、 一定是要领先于其他的。 嗯， 对， 所以说我们就看到了这次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云途的概念车的一个发布。其实你仔细看啊，这个车其实它跟现在吉普在售的某款车型，我觉得是很相似的。 挺，对，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它有更多的，因为是概念车嘛，可能更多的这个简洁的这种感觉在里边。我觉得这个车如果量产就是这样子，也挺好的。 对，首先这个家族性的标志，这个七孔格栅这是少不了的。 嗯， 我相信它不管变成什么样，它推出什么形式， 这肯定还是有的， 这一定是要有的， 不然就不叫吉普了。 然后再就是它这个大轮子，这个轮毂的这个造型， 大脚， 我觉得这是特别能凸显 SUV 的这种阳刚这种感觉。 嗯， 这个是确实没有什么问题。还有就是里边，就像刚刚贺说的，它虽然是概念车，但我觉得如果它就按照这个样式来量产的话，有些东西我们是欢迎的，持积极态度，能够接受的。 因为它有很多这种就是悬浮式的设计元素，你就会感觉哇，好高大上，好高科技那种感觉。 我觉得唯一不能量产的就是悬浮现在。 咱先说它这个开门方式，它是对开门。 嗯， 你现在想想量产车上有哪几款车能是对开门？就劳斯莱斯。对啊，劳斯莱斯。 还有以前的有一款那个 Clubman 英伦的那个出租车，是不是对开门？好像有吧， 有几款别致的小车、 啊、就是所以说，如果啊，咱假设说，假设一步，如果以后量产之后它能保持着对开门的一个传动、嗯、 总觉得前面应该生个马对开门的车， 那我相信这车一定是非常的非常赞了。哦，我想起了一款，就是那个原来的丰田的 F 勾巡洋舰， 嗯 嗯 ，FG 酷路泽，对吧、 嗯？ 是对开门的那种的， 对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说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炫的。 而且这款车啊，还是一款插电混合动力的车型。 啊，它现在是采用这种，但是估计以后嘛，还是会延续这个。 主要它对，但是它是标榜说是支持无线充电呀。这我觉得也是它的一个特点呀。 其实无线充电这个技术 现在就有， 在早就是在其他已经投产的一些车型上、 嗯、 比如说日系车当中，它的无线充电，其实你知道手机充电吗？无线充电能理解现在那个、 啊、 就它跟那个其实道理是差不多的， 只不过现在是电能损耗比较大。 只是它是落在吉普的车上，你们不觉得这事儿就是挺值得期待的吗？ 这个因为它为什么要放在概念里面发布呢？它要给你一个很就是 完美的一个想象， 不是完美，就是很前卫，然后再加上代表着未来我是有可能实现这种技术的。 其实我觉得这辆概念车有几个地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可能会在未来的吉普的车型上比较应用，比如它大灯的造型、 嗯、 就眼角的一个大灯的造型，包括雾灯的造型， 开了眼角连着鼻孔，哎，不能说连着鼻孔，就连前进格栅的这个造型。 对，还有就是中央扶手扶中央通道的这一块，然后包括前面的仪表盘的设计，可能会引入一些元素放到未来量产车型上。 嗯， 然后另外就是你们今因为看到了它采用插电混合动力，可能吉普在未来的车型上可能要搭载插电混合动力系统来进攻，这叫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方向。 对对对， 这个几个是有引领意义的，我觉得可能在明年的时候会有很多这样的新车型出现。 嗯，下一款车我们关注一下广汽传祺的全新的中型 SUV GS7。 这个之前广汽传祺的几款车都还挺惊艳的，你像什么 GS8 啊等等的，现在是 GS7， 而且自主品牌这一次真是大崛起了。 嗯，这个 GS7 吸引我们的呢，我们是看到了它的一个预售价啊，还没有正式上市，是 15.58万到22万9800。 嗯 啊，这个价格出来之后呢，其实我觉得很有诚意了。它的这个虽然叫 GS7 是中型 SUV， 但你仔细发现啊，没有比 GS8 小太多，真的还是那么魁梧，放在那儿足够那个儿、咱说那个俗话，这个儿真够大的。你看它仅仅是短了，轴距比 GS8 短了80毫米。那你想想这个空间你坐进去还是依然完全 OK， 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这款车有很多方面它是延续了 GS8 的一个风格吧。 哎，对，搭载发动机也是 GS8 的上面那个 2.0T 的发动机、匹配的六速自动变速箱，所以真的是这个车有了这个价格之后，我觉得它的竞争力还会更，就是跟 GS8 形成这样一种组合之后啊，真的是能够完全的为它下一步铺开市场，打开市场会有一个强有力的一个保障。 另外我们在采访广汽传祺的相关领导的时候，他们也说现在产能在逐步提升， 没 错，大概在每一个季度最少要提3000辆。我们帮大家预售价打听出来了，然后未来产能大家也有个期许，我们就期待它上市咯。上市我们希望它能够真正的说产能赶紧快点。 对，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 哎，等一等，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蜡封上吊100年不许变，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终止，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质， 我一定尽力而为。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孩子，我支持你。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